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因声而异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这时候在马奶奶家正聚集着许多人，大家有的扫地，有的洗衣服，还有年轻力壮的正在帮马奶奶修补老旧的房屋。 好热闹啊！ 一个洪亮的声音由远而近，原来是潘大校长。他是梦想森林梦之谷村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熊猫。他是兽族，体型巨大，他有着比许多人都大好几圈的肚子，四肢又粗又短，走起路来地面都跟着震动。随着他脚步所到之处，小石子儿们纷纷从地面上蹦了起来，掉落在地势更低的位置。屋子里在座的许多人的孩子都在这所学校。潘达热情开朗，球一样的大脸上总挂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就很有学问的样子。据说年轻时也是个能文能武的前辈，有着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只是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又蠢又笨，走路还一摇一晃，谁也看不出来罢了。他教书教了很多年，村里面的人都跟他很熟，甚至不少村外的孩子也要在他的学校里上课。梦之谷村的学校有个特点，就是不只教学生们知识，尤其重视学生们的生存训练，甚至啊还要教大家一些武功，说是强身健体。据说专门教授武功的老师还是潘达校长从离梦之谷村很远的地方请来的。有很多人认为潘达校长这么做没有必要，可这个老头从来都是谁的话也不听，一门心思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潘校长您好啊，您也来了。 潘校长，我家那个宝贝儿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那孩子特别淘气，给您添麻烦了。 哎，我的孩子也是，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是啊，我们家那个也是，就知道发愣发呆，爱睡觉，家里什么活都不爱干。 要我说啊，这都是你们惯的。这些年森林里的生活平静了，大家对自己的孩子也放松了要求，要知道这是最危险的。 潘达校长一开口，屋里的四面墙震得嗡嗡的响，大家瞬间都安静下来，都在仔细听着他下面要说的话。 几十年前的战争，很多前辈都经历过，那是多么惨烈啊！要不是我们团结一心，要不是大王和守护者们的誓死保卫，恐怕我们的梦想森林，我们的梦之古村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当着河马的面儿，咱们谁都不愿意提起那段往事。那时候，在座的各位都还是个孩子，可谁都知道我们都经历了些什么，谁都知道河马他们一家都经历了些什么。目前森林里像河马家这样情况的家庭又有多少？他们都需要我们去照顾。 一时间，大家谁都不说话了，气氛很紧张，似乎许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又浮现在大家的脑海里。大家沉默着，没有人愿意第一个打破这沉默。熊猫校长接着说道， 没人愿意提起那段往事，可不提起，我们又怎么去面对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坚强起来，从小就要做好经历大风大浪的准备，不要再溺爱他们了。他们是我们森林里的小树苗，迟早都要经历风霜雨雪，我们要让他们早一点成长，早一天接我们的班。 校长说着，看着躺在床上的河马奶奶，他看上去很伤心，显然大家的话语又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 那该怎么办啊？哎，潘校长，您是专家，请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一定按照您说的方法教育孩子。 是啊是啊，您快说说吧。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来。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潘大校长坐直了身子，扶了扶宽大的眼镜。 孩子们的问题是生活得太幸福太安逸了，不劳动也能靠父母照顾，这样的孩子早晚是个废物啊，一旦危险来临，我们又能指望他们干点什么呢？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劳动、勇气、守护者是我们生存的保障，也是这片森林的生存法则。我们要尽早让孩子们学会劳动，了解劳动的重要意义，然后就是要让孩子们学会生存的技巧和方法，这样我们才能把这美丽的梦想森林交给他们。劳动是这些孩子们人生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啊。 校长看了一下大家，又接着缓缓说道， 过几天我会带孩子们去泰若山谷露营，看看他们的劳动技能和生存能力，家长们也要积极配合，不能偷偷跟随，同时也注意平时在家里让孩子们多劳动，把我们代代相传的生存本领一点点教给他们，为了我们大家，也为了梦想森林。 校长的话说完了，大家小声地议论起来， 泰若山谷好像不安全呀。 你说的那是以前，现在那儿风景可好了，也适合露营，就是我们家塞纳没出过远门，好担心啊。 是啊是啊，我们家玄品也是，也没离开过我啊。 离开我们他们行吗？ 看着大家不安的样子，熊猫校长语重心长地说道， 不离开父母怎么能学会独立啊，孩子们是要成长的，只有过了这关，孩子们才会逐渐成熟起来。再说了，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你看你那个宝贝儿大牛，那块头已经超过我了。 说着，他笑着看着大牛爸，大牛爸也是兽族，体型超大，在梦之谷村，无论是兽族还是人族，都再也找不到比他力量大的人了。大牛爸听着，自豪地笑着说， 哈哈哈，这倒是，这帮小子再也不是几年前的小毛孩了。 大家虽还有些不安，但还是遵从了校长的提议。 天晚了，大家纷纷向河马奶奶告别，回家去。只有熊猫校长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梦之谷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个村子虽然在整个梦想森林里渺小的像一颗尘埃，但却也有着上千户的人家。村子的主体因地势而建，站在最高处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因为多年前的战争，村子周边修建了防护设施，有瞭望塔楼，有小型城墙，进出村口也设有防护门。只是多年过去了，人族兽族在这里一直幸福快乐地生活着，许多防护设施已经年久失修，而这些似乎也被人们渐渐淡忘了。人们习惯了每天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几天后，泰诺山谷露营计划顺利地开始了，学生们高兴极了。在他们眼里，露营就是去郊游，就是不用在课堂上学习，就是和伙伴们在大森林里开开心心地奔跑。现在的他们再也听不进去大人们的唠叨，他们各自带着自己最想带的东西，带着一颗自由的心，带着对未知世界的期待，带着对大人们危险教育的叛逆，踏上了露营的道路。泰诺山谷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这里有山，有树，有一条小溪弯弯曲曲地流淌着，那声音像是在唱歌。以前因为大人们的阻挠，几乎很少有人来到这里，因为传言说这里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不少人说那是一种危险，可到底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反正无论是什么样的危险，也是许多年前的事情，现在这里有的是美丽的溪水，多姿多彩的森林，还有绿色的山，蓝蓝的天。迎吉、雨、玄平、塞纳和小昭他们几个小伙伴依旧是形影不离。今天他们的班主任艾芬女士也跟随他们来到了这里。艾芬也是兽族，她是一头成年的母象，有着巨大的体型，站在那儿就像一座山。全班个子最高的雨站直了，才到他膝盖的高度。艾芬的四肢像树木一样粗壮，走路、说话、讲课都慢极了，就好像在他眼里永远没有着急的事情。他总像一个母亲一样照顾着班里的孩子们。当然，全班的学生都喜欢这个兽族的大象老师。 同学们，今天大家要在这里露营，我们五人一组，每个组都要完成自己的任务。 什么任务呀？ 我们的任务是这次露营中最重要的，以小组为单位搭建露营帐篷，因为我们今晚就要在这里睡觉哦。如果搭不好的话，今晚恐怕要再辛苦一点。大家各自拿出本领来，想一想我们在生活中学习的知识和生存技能，加油。 大象老师艾芬说完要求之后，就开始给大家分发工具。一时间，兴奋、紧张、热闹的气氛围绕着山谷里的每一个人，整个山谷里都回荡着少年们年轻的笑声，似乎整个森林都被带动起来。微风吹着，树叶晃着，混合着学生们的笑声， 就像一曲动听的大合唱。几个伙伴自然组成了一个小组，迎吉、玄平和雨很是兴奋，只有塞纳和小昭各自抱着肩膀站在一旁。不一会儿，玄平挠挠头，看看地上的工具，慢吞吞地说道： 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干活了？ 咱们现在把各自的书包打开，看看每个人都带来了什么工具，放在一起，看看有什么可用的。 小昭一边说着，一边招呼着大家。几个人聚到一起，各自翻腾着自己的背包。迎吉的书包里除了奶奶给带的食物和水果外什么都没有，雨的书包里装满了各种书。大家都知道雨平时不爱说话，但非常爱看书。两位女同学的包里除了零食之外也没有什么可以使用的工具，只有玄平书包里的东西让大家大吃一惊。他都带了些什么呢？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新的一期声音工坊又开始了，我是录音师早林。我们这个节目今年全新改版，声音工坊是一个分享好声音好故事的平台。有人问，电台的主持人声音很好听，男生浑厚女生甜美，他们是天生的吧？我来帮他们解释一下，主持人天赋很重要，说句成语啊，就是老天爷赏了这碗饭。当然科学的训练是更重要的。广播学院现在叫传媒大学，早晨六点钟的核桃林里有多少播音系的优秀学子在晨练，再加上那些耳熟能详的播音前辈的细心指导，最后再加上录音师对声音的调整和美化，这样就传到您的耳朵里就是好声音了。好，下面有请今天的小嘉宾侯恩书播讲的故事《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海淀区双榆树中心小学一年级四班的侯恩书，今年七岁。我是一个又活泼又可爱的女孩子，我喜欢读书，我也喜欢跳舞，我还喜欢弹琵琶。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好朋友。每天早上，公鸡咕咕要负责叫醒农庄里的动物，小老鼠强强和小猪波波都会在一旁帮忙，因为好朋友总是会互相帮忙的。然后他们会骑上脚踏车从农庄出发，一起在晨光里兜风。无论路多么颠，山多么陡，弯道多么曲折，水洼多么深，都阻挡不了他们。有一天，他们在村庄里的池塘边捉迷藏，小老鼠强强躲在芦苇丛里时发现了一艘旧船，他们三个便立下共同的志愿，要成为海盗，因为好朋友总是会一起做决定的。小老鼠强强掌舵，公鸡咕咕张开翅膀扬起了帆，小猪波波充当软木塞堵住了船底的破洞，他们就这样在宽阔的水面上航行。一天下来，他们觉得自己变得更大胆、更勇敢了，他们征服了整个池塘。可是饥饿还是把他们赶回到岸上，本来他们想钓鱼来吃，可是肚子咕噜咕噜叫得好大声，把鱼儿都吓跑了，他们只好去采樱桃。他们把采到的樱桃分着吃，一颗分给小老鼠强强，一颗分给公鸡咕咕，两颗分给小猪波波，就这样一直分下去。小老鼠强强没什么意见，不过公鸡咕咕觉得不公平，所以他又分到了所有的樱桃核，因为好朋友总是会要公平对待的。他们吃的太多樱桃了，所以全都闹肚子了，带着回家之前先到草地上解决一下。当夕阳西下，